第十五回，蛇盘山诸神暗诱，应酬剑一马收缰。却说行者服侍唐僧西进，行经数日，正是那腊月寒天，朔风凛凛，华东凌凌，去的是些悬崖峭壁崎岖路，叠岭层峦险峻山。三藏在马上，遥闻呼啦啦水声聒耳，回头叫：“悟空，是哪里睡下？”行者道：“ 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鹰愁涧，想必是涧里睡下。” 说不了，马到涧边，三藏乐将观看，但见涓涓寒脉穿云过，湛湛清波映日红，声摇夜雨闻幽谷，彩发朝霞悬太空，千仞浪飞喷翠玉，一泓水响吼清风，流归万顷烟波去，鸥鹭相望莫掉逢。师徒两个正然看处，只见那剑当中响一声，钻出一条龙来，推波掀浪，窜出崖山就抢长老，慌得个行者丢了行李，把师傅抱下马来，回头便走。那条龙就赶不上，把他的白马连鞍脊一口吞下肚去，依然浮水前纵。行者把师傅送在那高阜上座了，就来牵马挑担，只存得一担行李不见了马匹。他将行李单送到师傅面前道：“ 师傅，那孽龙也不见了踪影，只是惊走了我的马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呀，却怎生寻的马着吗？”行者道：“ 放心放心，等我去看来。” 他打个呼哨跳在空中，火眼金睛用手搭凉棚，四下里观看，更不见马的踪影，暗落云头报道：“ 师傅，我们的马断乎是那龙吃了，四下里再看不见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呀，那厮能有多大口，去将那匹大马连鞍辔都吃了？想是金章溜江走在那山坳之中，你再仔细看看。”行者道：“ 你也不知我的本事，我这双眼白日里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兆，像那千里之内蜻蜓展翅我也看见，何其那匹大马我就不见。” 三藏道：“即使他吃了，我如何前进？可怜呐，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？”说着话泪如雨落。行者见他哭将起来，他哪里忍得住暴躁，发声喊道：“ 师傅，莫要这等弄宝行吗？你坐着坐着，等老孙去寻那厮，叫他还我马匹便了。” 三藏却才扯住道：“徒弟呀，你哪里去寻他？只怕他暗地里窜将出来，却不又连我都害了，那时节人马两亡，怎生是好？”行者闻得这话，越加嗔怒，就叫喊如雷道：“ 你忒不济不济，你要马匹又不放我去，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牢罢了。” 根根的吆喝，正旦息怒，只听得空中有人言语叫道：“ 孙大圣莫恼， 唐玉帝休哭，我等是观音菩萨差来的一路神邸，特来暗中保取经者。 那长老闻言慌忙礼拜，行者道： 你等是哪几个？可报名来，我好点卯。 众神道：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底四职公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，各个轮流值日听候。行者道： 今日先从谁起？ 众揭底道：丁甲公曹伽蓝轮次，我五方揭底为金头揭底，昼夜不离左右。行者道： 既如此，不当职者切退，留下六丁神将与日之公曹和众揭谛保守着我师父，等我老孙寻那剑中的孽龙，叫他还我马来。 众神遵令。三藏才放下心，坐在石崖之上吩咐 行者仔细。行者道： 只管宽心。 好猴王数一数棉布之多，撩起虎皮裙子，攒着金箍铁棒，抖擞精神，静吟尖喝，半云半雾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： 托你巧，还我马来，还我马来。 却说那龙吃了三藏的白马，伏在那涧底中间潜灵养性，只听得有人叫骂索马，他按不住心中火发，急纵身越浪翻波，跳将上来道： 是哪个敢在这里海口商武？ 行者见了他，大吃一声： 休走，还我马来。 抡着棍劈头就打，那条龙张牙舞爪来抓他，两个在涧边前这一场赌斗果是枭雄。但见那龙舒利爪，猴举金箍，那个虚垂白玉线，这个眼晃赤金灯，那个虚下明珠喷财物，这个手中铁棒舞狂风，那个是迷爷娘的叶子，这个是七天将的妖精，他两个都因有难遭魔折，今要成功各显能。来来往往战罢多时，盘旋良久，那条龙力软筋麻，不能抵敌，打了一个转身又窜于水内，沉潜见底，再不出头，被猴王骂力不绝，他也只推二龙。行者莫及奈何，只得回见三藏道： 师父，这个怪被老孙骂将出来，他与我赌斗多时，怯战而走，只躲在水中间，再不出来了。 三藏道：不知端的，可是他吃了我马？行者道： 你看你说的话，不是他吃了，他还肯出来招生，与老孙犯罪。 三藏道：你前日打虎时，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？原来那猴子吃不得人急，他见三藏抢白了他这一句，他就发起神威道： 不要说，不要说，等我与他再见个上下。 这猴王拽开步，跳到涧边，使出那翻江倒海的神通，把一条鹰愁斗箭彻底澄清的水，搅得似那九曲黄河泛涨的波，那孽龙在于身涧中坐卧不宁，心中思想道：这才是福无双将，祸不单行，我才脱了天条死难不上一年，在此随缘度日，又撞着这个泼魔，他来害我。你看他越思越恼，受不得屈气，咬着牙跳将出去，骂道： 你是哪里来的泼魔，这等欺我？ 行者道： 你莫管我哪里不哪里，你只还了我的马，我就饶你性命。 那龙道，你的马是我吞下肚去，如何吐得出来？不还你便带怎的？ 行者道， 不还马是看棍，只打杀你，偿了我马的性命便罢。 他两个又在那山崖下苦斗，斗不数合，小龙委实难逃，将身一晃变作一条水蛇，钻入草窠中去了。 猴王拿着棍赶上前来，拨草寻蛇，哪里得些影响，激得他三尸神诈，七笑焉生，念了一声安字的咒语，即唤出当房徒弟本处山神一起来跪下道， 山神徒弟来见。 行者道， 神果孤拐来，各打五棍见面，与老孙散散心。 二神叩头哀告道， 望大圣方便，容小神速告。 行者道， 你说什么？ 二神道， 大圣一向久困，小神不知几时出来，所以不曾接得，万望恕罪。 行者道， 既如此，我且不打你。我问你，鹰雏剑里是哪方来的怪龙？怎么抢了我师傅的白马吃了？ 二神道， 大圣自来不曾有师傅，原来是个不服天不服地混元上真，如何的有什么师傅的马来？ 行者道， 你等事也不知，我只为那筐上的勾当整受了这500年的苦难。金门观世音菩萨劝善，着唐朝驾下真僧救出我来，叫我跟他做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经。因路过此处，失了我师父的白马。 二神道， 原来如此，这剑中自来无血，只是深斗宽阔，水光彻底澄清，鸦雀不敢飞过，因水清照见自己的形影，便认作同群之鸟，往往深置于水内，故名鹰雏斗剑。只是向年间观音菩萨因为寻访取经人去，救了一条玉龙送他在此，叫他等候那取经人，不许为非作歹。他只是饥了时上岸来扑些鸟雀吃，或是捉些张鹿食用，不知他怎么无知，今日重撞了大圣。 行者道， 先一次他还与老孙会手盘旋了几合，后一次是老孙叫骂他再不出，因此使了一个翻江倒海的法，搅浑了他剑水，他就窜江上来，还要争持，不知老孙的棍重，他遮架不住，就变作一条水蛇钻在草里，我赶来寻他却无踪迹。 徒弟道， 大圣不知这条剑千万个孔窍相通，故此这波澜深远，想是此间也有一孔，他钻降下去，也不需大圣发怒在此找寻，要擒此物，只消请将观世音来，自然服了。 行者见说，唤山神徒弟同来见了三藏，据言前世。三藏道，若要去请菩萨，几时才得回来？我贫僧饥寒怎忍？说不了，只听得暗空中有金头接地叫道， 大圣你不许动身，小神去请菩萨来也。 行者大喜，道声 有嘞有嘞，快行快行。 那揭谛急纵云头，径上南海， 行者吩咐山神徒弟首富狮虎，日值公曹去寻斋公，他又去涧边寻绕不提。却说金头接地一架云早到了南海，按祥光直至洛家山紫竹林中，托那金甲助天于木扎晦暗转达，得见菩萨。菩萨道：“汝来何干？”揭谛道：“ 唐僧在蛇盘山鹰愁斗见识了马，急得孙大圣进退两难，即问本处土神，说是菩萨送在那里的孽龙吞了。那大圣找小神来告请菩萨降这条孽龙，还他马匹。” 菩萨闻言道：“这厮本是西海敖闰之子，他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他复告他忤逆，天庭上犯了死罪，是我亲见玉帝讨他下来，教他与唐僧做个角力，他怎么反吃了唐僧的马？这等说，等我去来。”那菩萨降莲台，净离仙洞，与揭谛驾着祥光过了南海而来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 佛说密多三藏经，菩萨扬善满长城，摩诃妙语通天地，般若真言救鬼灵。只是金蝉重脱壳，故令玄奘再修行。只因鹿祖鹰愁见，龙子归真化马行。” 那菩萨与揭谛不多时到了蛇盘山，却在那半空里留住祥云，低头观看，只见孙行者正在涧边叫马。菩萨找揭谛唤他来，那揭谛暗落云头，不经由三藏直至涧边，对行者道：“ 菩萨来也。” 行者闻得，急纵云跳到空中，对他大叫道：“ 你这个欺佛之祖，慈悲的教主，你怎么生方法害我？” 菩萨道：“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尊局的吃尻，我再倒三进矣，渡得个取经人来，叮咛叫他救你性命，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，反来与我嚷闹？”行者道：“ 你弄得我好嘞，你既放我出来，让我逍遥自在耍子便了。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，伤了我几句，叫我来尽心竭力服侍唐僧便罢了，你怎么送他一顶花帽，哄我戴在头上受苦，把这个箍子长在老孙头上，又叫他念一卷什么紧箍咒，找那老和尚念了又念，叫我这头上疼了又疼，这不是你害我也？” 菩萨笑道：“你这猴子又不遵教令，不受正果，若不如此拘系你，你又狂上七天，知甚好歹，再次从前闯出祸来，有谁收管？昔是得这个魔头，你才肯入我余家门之路哩。”行者道：“ 这桩事做作是我的魔头吧，你怎么又把那有罪的孽龙送在此处成精，叫他吃了我师父的马匹，此又是纵放歹人为恶，大不善也。” 菩萨道：“那条龙是我亲奏玉帝讨他在此，正为求经人做个脚力。你想那东土来的凡马，怎立得这万水千山，怎到得那灵山佛地？须得是这个龙马方才取得。”行者道：“ 像他这般惧怕老孙，前躲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 菩萨叫揭谛道：“你去涧边叫一声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，你出来，有南海菩萨在此，他就出来了。”那揭谛 果去涧边叫了两遍，那小龙翻波跳浪跳出水来，变作一个人像，踏了云头，到空中对菩萨礼拜道： 向蒙菩萨解脱活命之恩，在此久等，更不闻取经人的音信。 菩萨指着行者道： 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。 小龙见了道：菩萨，这是我的对头，我昨日腹中饥馁，果然吃了他的马匹，他倚着有些力量将我斗得力气而回，又骂得我闭门不敢出来，他更不曾提着一个取经的字样。 行者道：你又不曾问我姓甚名谁，我怎么说？ 小龙道：我不曾问你是哪里来的泼魔。 你嚷道：管什么哪里不哪里，只还我马来。 何曾说出半个唐字？ 菩萨道： 那泼猴专一自强，还肯称赞别人，今番前举还有归顺的理，若问时先提起取经的字来，却也不用劳心，自然供服。 行者欢喜领教，菩萨上前把那小龙的向下明珠摘了，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，吹口仙气，喝声叫变， 那龙即便做他原来的马匹毛片。又将言语吩咐道： 你需用心了还业障，功成后超越凡龙，还你个金身正果。 那小龙口衔着横骨，心心领诺。菩萨叫悟空领他去见三藏： 我回海上去也。 行者扯住菩萨不放道： 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西方路途这等崎岖，保这个凡僧几时得到？似这等多磨多折，老孙的性命也难全，如何成得什么功果？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 菩萨道：你当年未成人道，切肯尽心修悟，你今日脱了天灾，怎么道生懒惰？我门中以寂寞成真，须是要信心正果，假若到了那伤身苦磨之处，我许你叫天天应，叫地地灵，十分再到那难脱之际，我也亲来救你。你过来，我再赠你一般本事。菩萨将杨柳叶摘了三个，放在行者的脑后，喝声变， 即便做三根救命的毫毛，叫他若到那无际无主的时节，可以随机应变，救得你疾苦之灾。 行者闻了这许多好言，才谢了大慈大悲的菩萨。那菩萨香风绕绕，彩雾飘飘，径转普陀而去。这行者才暗落云头，揪着那龙马的顶鬃来见三藏道： 师父，马有了耶。 三藏一见大喜道： 徒弟，这马怎么比前反肥胜了些？在何处寻着的？ 行者道： 师父，你还做梦呢，却才是金头歇底请了菩萨来，把那剑里龙化作我们的白马，其毛片相通，只是少了鞍辔，找老孙救将来也。 三藏大惊道： 菩萨何在？带我去拜谢他。 行者道： 菩萨此时已到南海，不耐烦矣。 三藏就搓土焚香往南礼拜，拜罢起身即与行者收拾前行。行者喝退了山神徒弟，吩咐了接地公曹，却请师傅上马。三藏道： 那无鞍辔的马怎生其德？且待寻船渡过涧去，再做取处。 行者道： 这个师傅 好不知时补。这个旷野山中传从何来？这匹马他在此久住，比之谁行？你骑着他坐个船过去吧。 三藏无奈，只得依言，跨了禅马。行者挑着行囊到了涧边，只见那上流头有一个渔村，撑着一个枯木的筏子顺流而下。行者见了，用手招呼道： 那老鱼，你来你来，我是东土取经去的，我师父到此难过，你来渡他一渡。 渔翁闻言急忙撑笼，行者请师父下了马扶持左右，三藏上了筏子，揪上马匹，安了行李。那老鱼撑开筏子如风似箭，不觉得过了应酬斗涧，上了西岸。三藏叫行者解开包袱，取出大唐的几文钱钞送与老鱼。老鱼把筏子一高撑开道： 不要钱不要钱， 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。三藏甚不过意，只管合掌称谢。行者道： 师父休之意了，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此涧里的水神，不曾来接得我老孙，老孙还要打他哩。只如今免打就够了他的，怎敢要钱？ 那师父也似信不信，只得又跨着禅马，随着行者径头大路奔袭而去。这正是广大真如登彼岸，诚心了性上灵山。同时前进，不觉得红日沉西，天光渐晚。但见淡云缭乱，山岳昏蒙，满天霜色生寒，四面风声透啼。孤鸟去时苍珠阔，落霞明处远山低。疏林千树口，空凝独猿啼。长途不见行人迹，万里归舟入夜时。三藏在马上遥观，忽见路旁一座庄院。三藏道： 悟空，前面人家可以借宿，明早再行。 行者抬头看见道： 师父，不是人家庄院。 三藏道： 如何不是？ 行者道： 人家庄院却没飞鱼文兽之疾，这段是个妙鱼安院。 师徒们说着话，早已到了门首。三藏下了马，只见那门上有三个大字，乃礼舍祠，遂入门里。那里边有一个老者，顶挂着鼠珠，合掌来迎，叫声师父请坐。三藏慌忙打理，上殿去参拜了圣像。那老者几乎童子献茶。 茶罢， 三藏问老者道： 此庙何为礼舍？ 老者道： 彼处乃西番哈毕国界，这寺后有一庄人家，共发虔心立此庙宇。礼者乃一乡离地，舍者乃一舍土神，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，各办三生花果来此祭舍，以保四时清吉，五谷丰登，六树茂盛故也。 三藏闻言点头夸赞： 正是离家三里远，别是一相逢。不，那里人家更无此善。 老者却问： 师父仙乡是何处？ 三藏道： 贫僧是东土大唐国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的，路过宝方，天色降晚，特投圣寺告叙一宵，天光即行， 那老者十分欢喜，道了几声诗吟，又叫童子拌饭，三藏吃毕谢了。行者的眼乖，见他房檐下有一条搭衣的绳子，走将去一把扯断，将马脚系住。那老者笑道：“ 这马是哪里偷来的？” 行者怒道：“ 你那老头子说话不知高低，我们是拜佛的圣僧，有会偷马？” 老儿笑道：“ 不是偷的，如何没有安配缰绳，却来扯断我晒衣的锁子？” 三藏赔礼道：“这个顽皮只是性躁，你要拴马，好生问老人家讨条绳子，如何就扯断他的衣锁？老仙休怪休怪，我这马实不瞒你说，不是偷来的。昨日东来至阴愁斗见，原有骑的一匹白马安配俱全，不期那涧里有条孽龙在彼成精，他把我的马连安配一口吞之。幸亏我徒弟有些本事，又赶得观世音菩萨来涧边擒住那龙，叫他就变作我原骑的白马，毛片俱同，托我上西天拜佛。今此过涧未经一日，却到了老仙的圣寺，还不曾指的安配里。” 那老者道：“师父休怪，我老汉作笑耍子，谁知你高徒认真。我小时也有几个村间，也好骑匹骏马，只因累岁蹲瞻，遭丧失火，到此没了下梢，故充为庙祝，侍奉香火。幸亏这后庄施主家木化度日，我那里倒还有一副安配，是我平日心爱之布，就是这等贫穷也不曾舍得卖了。才听老师父之言，菩萨尚且救护，神龙叫他化马驮你，我老汉却不能少有周济，明日将那安配取来，愿送老师父叩背前去，岂为笑纳？” 三藏闻言称谢不尽，早又见童子拿出碗斋斋罢，掌上灯安了铺，个个歇息。 至次早，行者起来道：“ 师父，那庙祝老儿昨晚许我们安配，问他要，不要饶他。” 说未了，只见那老儿裹擎着一副安配，衬体江龙之类，凡马上一切用的无不全备，放在廊下道：“ 师父，安配奉上。” 三藏见了欢喜领受，叫行者拿了背上马看可相称否。行者走上前，一件件的取起看了，果然是些好物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 雕鞍彩晃剪银行，宝镫光飞金线明，衬屉几层绒山叠，千江三股紫丝绳，配头皮扎团花灿，云扇描金不受刑，环脚扣成磨炼铁，两锤蘸水结毛缨。” 行者心中暗喜，将安配背在马上，就似凉着坐的一般。三藏拜谢了那老，那老慌忙搀起道：“ 惶恐惶恐，何劳致谢？” 那老者也不再留，请三藏上马。那长老出的门来，攀鞍上马，行者担着行李。那老儿腹袖中取出一条鞭儿来，却是皮钉寸扎的香藤饼子， 虎金丝穿结的哨，在路旁拱手奉上道：“ 上僧，我还有一条挽手一发送了你吧。” 那三藏在马上接了道：“ 多成不失，多成不失。” 正打问讯，却不见了那老儿。急回看那里设死，是一片光地，只听得半空中有人言语道：“ 圣僧，多解慢你，我是洛家山山神徒弟，蒙菩萨差送安配玉汝等的，汝等可努力西行，却莫一时怠慢。” 慌得个三藏滚鞍下马，往空里拜道：“ 弟子肉眼凡胎，不识尊神尊灭，望其恕罪，凡转达菩萨，深蒙恩佑。” 你看他只管朝天磕头，也不计其数，路旁边活活的笑倒个孙大圣，滋滋的喜坏个美猴王，上前来扯住唐僧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你起来吧，他与气得远了，听不见你挡住，看不见你磕头，只管拜怎的？” 长老道：“ 徒弟呀，我这等磕头，你也就不拜他一拜，且立在旁边，只管深笑，是何道理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哪里知道，像他这个藏头露尾的，本该打他一顿，只为看菩萨面上，饶他打尽够了，他还敢受我老孙之拜。老孙自小做好汉，不晓得拜人，就是见了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，我也只是唱个诺便罢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不当人子，莫说这空头话，快起来，莫误了走路。”那师傅才起来收拾头席而去。此去行有两个月太平之路，相遇的都是些鲁鲁回回、狼虫虎豹，光阴迅速，又值早春时候，但见山林锦翠色，草木乏清雅，梅英落尽，流言初开。师徒们行完春光，又见太阳西坠，三藏勒马遥观，山坳里有楼台影影，殿阁沉沉。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你看那里是什么去处？” 行者抬头看了道：“ 不是殿宇，定是寺院，我们赶起些那里借宿去。” 三藏欣然从之，放开龙马径奔前来。毕竟不知此去是什么去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